真爱永久不息的真，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 仍和你盼望幸福。 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 出一生为谁刻下长恨，千年的孤光抛弃划过长空， 在一望无垠的荒漠，心若重生，梦不断的延伸，谁要望着故土中原，用一生不停的追问，情归何方，曲为谁唱， 停下随风满街思念的伤，为谁几度情长， 情深不断与谁今生共赏， 因为绝纵马只剩疆场， 这一生为谁刻下伤痕，千年的孤光豪情划过长， 追问情归何方，曲为谁唱， 停下随风满街思念的伤， 英雄伤心为谁几度情长， 情深不断与谁今生共赏， 因为绝纵马只剩疆场， 一人就相伴，

想娶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

愿奉上每个夜晚。 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偶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性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依靠，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很多人都有句这样的口头禅，叫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要怎样怎样。话说我是不知道这个三七二十一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的，可是曹格居然把这样的一句话变成了他的一首歌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三七二十一。三还有七还有二十还有一，这四个数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到现在我没有搞清楚，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小军一样哦。不搞清楚了，来继续听歌吧。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 红色高跟鞋，这是蔡健雅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2008年的时候很火的一部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二》当中的主题曲了。在新加坡呢，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慵懒嗓，一个呢是蔡健雅，还有一个是孙燕姿。接下来听到一首有意思的歌，回音哥带来的《海绵宝宝》。 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瞪大才装无辜，原来只哭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葫芦，心里没数，吹你的裙，整台江湖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只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

这是由王婉之自己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如果说你爱张学友的那个版本的话，那也是要感谢王婉之写出了这样的一首好歌。当然如果你被袁泉的那一首叫做《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所打动的话呢，也要感谢王婉之的这种感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还有这样的感性，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些好歌。这个香港的女孩在幕后台前都游刃有余，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吧。说到张学友了，对不对？那再来听一首张学友的歌《苦恋》。 说再见，就断了所有牵连，断了我们的缘，却断不了思念。想你一遍，心痛的感觉就会多一点，再痛我也不会拒绝。干一杯，就喝了所有的泪，喝了所有的缘，却喝不完心碎。爱你一遍还不够让我用一生回味，再苦我也不会后悔。不甘心怎样就要放弃一切，就算你已经走得很远，至少我还记得爱你的感觉。我的心迟迟不说再见，我情愿一辈子苦苦思念，不说爱，就算是你等再等，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不求缘分，陪你走这一程。所有的夜却喝不完心碎，爱你一遍还不够让我用一生回味，再苦我也不会后悔。不甘心怎样就要放弃一切，就算你已经走得很远，至少我还记得爱你的感觉。我的心迟迟不说再见，我情愿一辈子苦苦思念，不说爱，就算是你等再等，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不求缘分，陪你走这一程。我情愿一辈子苦苦思念，不说爱恨，就算是一等再等，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不求缘分，陪你走这一程。 这是张学友的《苦恋》，歌词呢写得非常的朴实，应该是说用一种很直白的方法，把一位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心境，还有他的感想，都表达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是让听歌的人呢都身临其境啊。另外呢，这首歌在配乐方面也是非常的成功，用一种厚重的低音铺垫了一个悠远然后柔和的背景，同时呢又还有钢琴很细腻的点缀，再加上张学友的演唱，那简直堪称是完美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很多人都喜欢它，这是许茹芸的《

有什么关系。 周传雄的《忘记》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他自己，作词是林夕。总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然后伤害过，可能才会想要去忘记哦。可是所有的经过就像手上的一道疤痕一样，你也许会忘了它是怎样的一把刀割出来的，但是呢它终究会在那儿。时间久了之后呢，偶尔会看见它，这个时候呢当然都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可能你会暗自的庆幸哦，正是这样的一道淡淡的疤痕，就使得你过往的岁月当中有了很多值得回味的记忆。而这一首《忘记》呢，它的旋律自然比不上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歌词呢当然也算不上林夕写过的最好的，但是在特定的心境下听来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听到是蓝又时《沉默剧》。 对待是某一种情绪，爱是一种观念，怎么会被忘记？爱情基本上是勇气，到砸了就变得拥挤。你安排的结局是陌生人而已，我朋友放的太多，就全部都进去。爱是一种观念，怎么会被忘记？你说的每一个情景，怎么就像冲破过去？我沉默地观看着这场默剧，原来这一直是我的情景，怎么就像冲破过去？我沉默地观看着这场默剧，原来这一直是我的吻，怎么给了你不吭声？你毁了一双嘴唇，交换了爱情的疑问，原来拥抱是我的信任。 是的，沉默剧收录在他的一张叫做《秘密》的专辑当中。这张唱片给人的印象呢是介于流行还有文艺还有独立之间的一张唱片。这一首《沉默剧》呢走的是抒情摇滚啊，

张惠妹带来的《天天天蓝》，很多人听的是她的版本，其实是她的翻唱啦。其实这首歌在编曲上面呢，据说是受当时流行的那一首《梁祝协奏曲》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非常的这个带有思念苦念的那种哀怨的意境，有没有？而且从一开始的那种小提琴的独奏，就会紧紧地抓住听众的耳朵。接下来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啦，我们要翻出的是任贤齐的《不要变》这首歌，收录在他98年发行的专辑《爱情太平洋》当中。作词是诗人程，作曲是潘协庆。好啦，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如果能看淡聚散分离，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是否不贪心的人反而会特别的幸运，当世界翻天又覆地，我们还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不要变，行不行？不多看不多听，只认定这份感情。谁爱我谁爱你都不变，行不行？让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